这铁花儿不太懂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。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美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迷案重重，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道平郑重地跪倒在地，两位大人，你们都看到了，道红根本不知道李孝伟和法昌刘芝已经死了，他怎么可能杀人呢？他之所以如此，不过是为贫僧解围，人是贫僧杀的。道红说着将道平推开，是贫僧杀的， 是贫僧杀的。 道平大声地说， 贫僧杀的， 贫僧杀的。 够了，在二人此起彼伏的认罪声中，杨玄之站了起来。他仰头大笑，笑得一屋子的人为之呆滞。之前苦苦查询，一无所获。现在倒好，争着抢着说自己是凶手。你们两个太不把本官放在眼里了吧？旁边的独孤信都笑了。好一对有情有义的主仆啊。杨玄之目光如炬，道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李苗、法昌、刘芝已经死了。道平，李孝伟死时你有人证物证，没有作案的时间。法昌、刘芝死的时间里，你一直被看押，不曾离开了屋子，所以这三个人的死和你二人根本就没有关系。至于法局，杨玄之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，法局的死的确是你二人嫌疑最大，而且直到现在都无法置身事外。此事到底如何暂且搁置，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道红。道红扬起了头，看着杨玄之，脸色平静。杨玄之盯着道红的脸，冷冷地说，你听清楚，我问的问题你别做他想，不要考虑为你的主子开脱。你若真是清白，